香水，飘飘浮浮，像这些年我的孤独。橘子香水受你的苦，穿破了天，埋进了土，真心被辜负，爱说不出，在空气中蠢蠢欲哭。着眼你忍住了哭，橘子的香水飘飘浮浮，像这些年我的孤独。橘子香水受你的苦，穿破了天，埋进了土，真心被辜负，爱说不出，在空气中蠢蠢欲哭。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找不到